去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秋裤有一种魔性，秋裤有一种温情。虽然秋裤备受质疑，但是我爱秋裤的神文也比比皆是。今天咱们就到快乐大街的小院里，听听街坊们怎么聊秋裤。 我觉得秋裤吧是咱们一种方言，实际上统称应该叫保暖的裤。 啊 啊， 这样呢它就你听着就适用范围就广了。你要听秋裤仿佛很土很老实的、 哦、 我一说保暖裤哎正常了， 好， 你是不是就可以穿了？ 秋裤多亲切呀、啊、小时候你妈妈早早的，那几月份？ 九月， 就把秋裤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你王大磊的 床头， 那 让我天天看 蓝弯弯的一秋裤啊， 眼前晃了， 天天就在你的枕边给你吹着这个 秋风。秋风就是秋裤吹的风啊，小花你那个文学素质也太差。 我的意思就是秋裤真的是有一种魔性，有一种温情，有妈妈的爱呀、啊，就好像妈妈永远为你攒塑料袋一样，也永远为你准备好秋裤。 瞧我妈妈干点事儿。 哎，你不觉得吗？你妈妈有一种， 我妈妈要不是秋裤，要不是塑料袋， 有一种小叮当的感觉。就是你一缺一个塑料袋，妈 别着急，这儿有， 是生食还是熟食？这儿有， 对，装脏的，装干净的，自己拿还是送人的？ 你一说缺根什么尼龙绳， 别着急，这儿有。 我妈是搞小 白的， 哎， 小商品批发的吧？ 牛皮纸捻的也有， 对，塑料的也有， 牛皮纸捻的， 对呀， 我这个年代很少见了。 要吗？ 牛皮纸包的点心我都不知道。 网兜要不要？ 等多等我打篮球再要吧。 秋裤 怎么了？秋裤 你甭听王大雷，你甭听人家那个什么穿秋裤土啊不好看呀，你甭管他们那个，回头老了老了他们腿都有毛病的时候，到时候你就乐了。 我有秋裤 你就没了、 哎、 你没事儿知道吗？膝盖呀、啊、得护着点膝盖，年纪大的就知道了，腰， 我是高腰护膝秋裤， 冷气容易钻进来的地方，咱们要把它打跑。 我就靠一秋裤把它打跑啊， 管用。 哎呀，有那个发热贴了，往那关节上啪一贴， 挤地铁的时候啪掉地上了，以为你掉块肉呢。 那位还得说都是这两本掉了， 您说那胶性不强的。您买胶性强的呀？ 哎呀，我说孩子啊，这个还得提醒你一下，发热贴呀，它不是贴外头的，得贴里头。 对呀、 啊，你贴外头，当然一挤都掉了。 哎，女爷说的对，那腿上也不可能左一个右一个。你们小孩玩这些新鲜东西，我是不大懂啊。但妈妈觉得那个并不能够全方位的保护到你的每一寸肌肤， 所以它替代不了秋裤。 妈呀，秋裤也就管下身， 可以把那腰给你加长，哎，到打着窝底下。 以前那种秋裤高高的，连腰也护着，多好。你不乐意，现在难看。 是 说那老外翻， 外翻那是松紧带的，调的不好。 换根皮筋就能用。翻吧，也甭给我讲那外国人，外国人那说他不穿，真不穿吗？ 你问问那非洲那人穿不穿？ 那穿他干嘛？ 不穿 他干嘛？ 对， 热 啊、哦。 你问那北极的。 北极谁在那儿住啊？ 哎，斯基摩人， 那也是北极圈外头吧？ 你问问他们那儿，西伯利亚的，莫斯科北部 郊外的晚上， 我还真没处问去。 伏尔加河冰冻的这个河床， 哈家，那逮鱼的那些位是吧？ 静静的顿河， 哎呦喂！ 我妈没少看文学著作， 还都是那。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你问问去。 我问谁去？ 秋裤。 我问高尔基的。 谁？ 高尔基， 高老七啊，穿秋裤呢？ 谁同学呀、 啊？哎呦， 几班的？ 那些书都白看了。 几班的？哦，耳机呀、 啊，奥尔良， 耳机好，嗯，听真着。 妈妈最近呀、啊，替你好好的攒了一些资料，这是妈妈在报纸上采下来的啊。 哎，这个我证明一下，你妈真是为这秋裤啊，没少为你操心。这是在各大报端啊找来的这个有关秋裤的讯息。哎 哎，你看这个谣言，谁谁谁为削弱咱们中国人生存能力而推广的、啊、真相是什么？这儿写了，事实上 穿两层裤子的这种行为，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而秋裤以及其他保暖衣物对人类的抗寒能力都无法产生遗传性的影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穿秋裤，为什么穿？第一，作为人体重要的负重关节，膝关节最怕冷。 哎，这实话。 尤其是秋冬季节，温度低，伴有寒风，短短几分钟，寒风会侵袭而来，侵袭你未受保护的膝关节，使你受寒。第二，人体各部位中，小腿、脚离心脏较远，不仅血液流经的路程长，还汇集了全身的经脉，所以脚冷，全身都会冷，机体抵抗力会跟着下降。病邪可以乘虚而入啊！ 脚冷该穿棉鞋呀。您说脚冷跟穿秋裤有什么关系呀？ 秋裤加棉鞋呀， 一对儿 好朋友。 您就别编这下半句了。 而且呢，寒冷季节不注意腿部保暖，经年累月造成什么呢？腰腿痛、坐骨神经痛、膝关节酸痛。当然你们年轻人机体产热功能好， 对呀， 但是呢妈就不信。 架不住早晚你得老啊。 对对，我在说你长期处于风寒湿冷的环境下，能不造成机体损伤吗？ 嘿 啊，比如说这个血液吞噬细胞的增生，肌纤维组织一 你都没弄明白，你还给孩子念呢。 这个科学的东西啊，咱们不是搞医学和生物的。 可是您看日本人就不穿秋裤啊， 但他有和服啊。 日本人你掀他背后来。 哎呦 妈，这秋裤不是在被窝里头穿的， 那是睡衣。 你 还没弄明白呢。 这个日本人呀现在是这样，他们是妈也看了电视上北海道高中女同学、哎，在这雪天里穿着短裙露腿上班， 对， 上学， 您疑惑了吧？ 堪称奇观呐！外边下大雪， 人家不穿秋裤啊， 不穿秋裤穿裙子。 嗯， 你问问这些孩子们，冷不冷？他们得怎么说呀？冷，冷死的。 他们这个半中文半日文怎么意思？ 但是我们这样是重视形象哦。 人家爱形象，你就不穿秋裤了吗？ 重视形象，习惯就好。重视形象，习惯就好。当然妈妈很无奈，还有一些男生不穿外套也是从众心理。 不有那句老话吗？爱俏不穿棉。 不过你要知道啊，现在人家日本有些地方强制学生冬天穿上保暖长袜，还有设计冬季裤装校服。你以为他们不穿秋裤吗？啊，其实他们有很多人也穿秋裤。我记得咱们这儿有一品牌啊 HeatTech。 妈妈这个英语啊 还挺不错的。 HeatTech 这个产品卖得好。 行，我祝您 good luck 吧。 哈，祝你好运。 其实他们也现在慢慢的爱上了秋裤这种神器。我告诉你，就这个 HeatTech 技术保暖衣物发售15年来，销售已经突破10亿件。我请问对方便有，如果没有他们日本人穿秋裤这么一说，那他怎么卖到10亿件的呢？ 我怎么改对方便有 了？他出口啊，10亿件可真是不少，内部消费不了那么多。 我给你找到了一些日本人的回答。 哼，日本人怎么说的？ 麻生。 麻省不是在美国吗？ 麻生一郎说了。 麻省一郎。 深夜骑摩托车上班实在是太冷了，今年开始我就开始 穿秋裤了。 是的， 麻生二郎说了。 好家他弟弟 不穿秋裤的话简直会死哦，哈哈哈。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整个世界有问题呢？都不穿秋裤，哦哦，真是不能明白啊。 麻生三郎说了。 好家他这还真不少 啊。今天为什么呢？出门就像进了冰窖一样冷哦，真是的，必须要穿秋裤了。 他们家是不是应该写本书叫麻生酱？ 幸亏我找到了秋裤哦。 这还有点相声底子。 你对秋裤的抵触情绪还要那么的浓吗？ 我觉得还行吧，适当的可以穿一穿。 但是这个男的贴暖宝的真的少见，女的倒是说穿裙子啊，或者 男的呀，你就不知道，有些男的比如说他腰寒， 哎， 腿寒， 对，心寒， 心寒你贴着可能也多少管点用吧。 但是你要贴暖宝的时候真的注意别烫伤，大磊。 对对对，这必须得隔着秋裤。 哎，因为秋裤虽然有 heat 什么，但它不会烧你，但是暖宝用不好的话你可能会被烫伤。 对，低温烫伤也疼着呢。 反正调查了，现在绝大多数的小伙伴是要穿秋裤的，比例高达82%，只有18%的小伙伴表示不穿不穿就不穿。 你是哪个百分比的？ 我是那当件那百分比的， 就穿一条 腿 单腿秋裤口袋。 你穿的是七分秋、九分秋， 得把这秋裤改袜子。 我现在请你听一首歌，让你再次感知秋裤的魅力。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春天在哪里》。 秋裤。 天气太冷冷，冻得直哆嗦，快把秋裤穿上，妈妈一直跟我说。在妈妈的唠叨中，一个人沉默，看来秋裤不穿，这天气难过活。 东北人， 东北人， 觉得这条裤子够凉， 因为太臃肿了， 穿在里面太厚了。 觉得不会，因为看自己怎么搭配嘛。 太年轻了，就是他们没有受过这种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 我们这个年代的， 就我的室友哈，他已经有老寒腿了，就他不仅穿秋裤，他还带护膝。 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一老年人，我膝盖不好， 我膝盖不好。 你怎么说服你的室友、你的朋友穿秋裤呢？ 就是，就为了自己健康着想啊！就是你以后就是老了，你还想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可以蹦迪的话，你就必须穿秋裤。 您觉得你们东北人和南方人哪个更抗冻？ 我觉得南方人更抗冻一点。说白了就是网上说的那样，就是我们东北的只是装备好。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当然，说这么半天秋裤啊，不就为了暖和吗？ 冬天，小花，这秋裤说说就暖和了。 我是说那个，咱们穿秋裤不就为了暖和吗？ 啊，对，穿的为暖和。 所以冬天呢，真的是出门呢，保护好自己的这点热气。回家以后呢，能泡个温泉， 哎、 吃个火锅。 霍迪说你们家这条件太好了，家里都能泡温泉了。 就是我说那个下班以后泡个温泉、吃个火锅，那就是很好的享受。 冬天事儿、 哎，你说要是有个火锅温泉。或者温泉火锅， 那就是说一边泡温泉一边吃火锅。 有啊， 就是 有那种自助餐的吗？ 不是，我是说那种就是泡在这个温泉里边，然后呢就菜就在自己身边涮，涮完就搁嘴就吃。 那你在水里头还是在水？ 在水里啊， 就是水里头。 你把自己扔锅里， 在锅里。 哎，这《西游记》里那个情节吧，把自己炖了， 那就是个鸳鸯池，在这边是泡人的， 那边鸳鸯茶， 那边是涮菜的。 然后你在池子里吃， 你这个想法挺奇特的。 哎呦，在水里泡麻酱，那怎么就不能在水里边涮菜吃？ 小周这个想法呢，倒是比较的脑洞大开，但是呢，开歪了。 那就是胡开。 重庆人呢，倒是有这么个决定啊，是想把自己泡在火锅里，还实现了。 啊？ 他怎么实现的呢？就是在他的沙坪坝一个景区打造了一款装修成四宫格火锅的红汤温泉池。 装修成火锅啊，就是说那个池子照着那设计， 哎，这个砖呢，我估计是不是用的是这个红砖呀？所以兑上水以后呢，就跟红汤一样了。 哦， 那上面还飘几个、大辣椒吗？ 哎，有辣椒啊，白菜呀、是道具。 哦，那边上还得预备点麻酱、葱花吗？ 当成道具的话，麻将可以拿那个毛巾，就是棕色毛巾来代替 、葱花这种这棕色的这个毛巾来代替。工作人员呢就夹俩大筷子，哎，你起来就给夹出来了 啊。 放毛巾的地儿呢，你可以做成碗儿啊，毛巾放在碗儿里，这就是 站吧， 变成毛巾放在碗儿里，你就感觉一碗的麻酱啊。 不过这人也够脏的， 拿麻酱擦身上是吧？ 哎， 把自己爆烟了。 所以大磊的脑洞也是歪。 小花，你来， 你的脑洞正是吧？ 你来稍微正的，我听听。 我觉得你们不用纠结吃火锅那一套啊，什么麻酱啊、香菜呀、糖蒜呢？ 你还按北京那方法来的，小花，人家四川还有香油呢。 啊，对，不用纠结这些，你就唯一的哈、在这个池子里放个勺， 关键时候捞自己，拿 自己 当鱼饵。 看这时间，温泉这位买的是俩小时票到了，他拿那勺拌了， 那眼瞎滑的出来吧，啊。 耗子杆儿，进去。 我没说有人演虾滑的，那边演午餐肉啊。 或者拿那个工作人员拿那夹子给这位过来过来过来， 哈家 递着那脖领子给弄 漏勺。 哎，对，王大雷去，哎来，你演肥牛，哎，抱着吧， 大油还得飘进来。 小猪，您只能演毛肚了。 到我了，不等一下子就下去了。 要喜欢再泡的话，再加一小时，赶紧拌去吧，快快快！ 拌什么呀？ 加食汤，加食汤。当然，大家泡得很开心啊，评价都是爽。 那感觉好，因为他们喜欢这个，就跟那主题的酒店一样，这是主题的浴池。 嗯，温泉也很舒服，似乎有辣辣的味道哦。而且呢，下去的时候还可以，怎么说呢，调侃自己一句啊。 对，没 穿秋裤。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肥牛下锅。 拍灯。 娱乐七十二变，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一种不幸， 谁还没有点失误。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您说多可乐， 您要真觉得可乐呀，要是可怜可怜我们吧。 您说这说的多可恨呢。 小比、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色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 好， 哎呀，王大磊啊，在宿舍里边呢吃烧烤呢，哎呦吃着香啊。室友呢又给王大磊递了一鸡翅，哎，王大磊还纳闷呢，我这个还没吃完呢，妈给我一鸡翅啊。那哥们说了一句话让王大磊终生难忘，大磊呀、啊、你再换一个啃吧，你看你这个吃的狗看了都得哭。 有一次晚自习，班主任突然袭击，看到后面几个空位，上前摸了一下凳子喊道，班长还有温度，没走多远，快马加鞭火速追回。中午吃饭的时候，五岁的外甥对王大磊说，学校里有四个女生追我。听完以后啊，当舅舅的王大磊羡慕嫉妒恨，哎呀可爱呀外甥，哎呀你舅舅都不如你。外甥随后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后来我实在跑不动了，就被他们摁住了揍了一顿，因为我揪他们的小辫儿。 那天啊，小花他妈过生日，小花呢说出去打一电话，他妈就说，哎别出去别出去，你还没戴口罩呢。小花很纳闷，哎，今儿又没雾霾，我戴口罩干嘛呀？他妈说，啊，你都这么大了，没对象，你还有脸出去？ 同学们聊天，有一同学说了，你说咱班同学真是一个比一个笨。王大磊说了，哎呀，你可真是的，你从我这儿往前算，这样咱班同学不就一个比一个聪明了吗？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如果爱是道北极光，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如果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人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生活谁说了才算，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过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和一碗酸梅汤，在这一秒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国王，左想右想，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于是我看见了海浪，于是我前往一个

四川成都青城山的茉莉花茶，一共是三斤，只需要499元。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烦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黄岗桥到望河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尾沟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大气扩散条件持续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7到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较凉，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偏冷。今天白天光照条件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北京分公司。哎，栗子 啊，怎么了？ 你说说，咱俩也没有男朋友，天天就这么耗着，也没有什么动力。 你着什么急呀？该是你的早晚得来，是儿子不死，是财不散。 其实我逗你呢，我现在有男朋友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 其实我没跟你说，刚刚的事儿。 刚刚就一分钟之前？ 没有，刚刚确定了这件事儿。我们俩以前一直挺暧昧的，终于他对我就是、 哦、老张。 什么老张啊？ 你挺暧昧那人，我知道老张是不是？ 我老张这名听着就可能吗？年年跟我叔叔似的。 老张听着怎么可能？就一个姓儿，怎么听着不可能呢？ 听着跟我叔叔似的。 哎呦，来喽来喽！ 哎，老张来了， 来喽！老张开车去东北， 哎， 这不能见天见的叫快递就买零嘴儿啊！啊， 嗨， 上班时间你瞅你们俩人这吃啊！ 你看，自打我有男朋友以后，真的是积极减肥。 哎呦，你真豁出去！ 你不懂爱， 说这个你比我大多少似的。 怎么说、 哎、 怎么不明白？ 二位 又来了， 还在这屋呢，你们俩能不能照顾着我？ 哎，老张 啊，这你们俩订的吃的，一人一大口袋。 哦，这口袋不是吃的，我忘跟您说了。您愿意见证一下吗？ 哦，不见证，我回我那屋了啊。 什么东西让老张见证一下啊？ 送给你的东西。 送的什么呀？ 你看看呗。来，这个呀是我以前胖的时候穿的那衣服。这件件都是挑新的啊，没穿几回。过过水的有，但是呢真不多。 还有过过水的。 你怎么还面条也给我了？ 这件衣服当时我刚拿的时候你就喜欢的，一个你非得要试试，后来说三倍价钱要买我这衣服，但是我没干。 这会儿白送了，我当时提那个要求我也是太不像话了， 我甚至许愿都要这衣服， 这么些年我也一直没买。 怎么样，好看吧？ 感觉着还行吧，我也不知道那会儿我怎么看着那件衣裳的。 我现在瘦身32斤，甭羡慕，甭羡慕，甭羡慕。 你瘦你的，谁羡慕了？我有半点羡慕的意思吗？ 这两条牛仔裤也给你啊，过过水啊，这过水，咱实话实说，真是过过。 你有干松的能给我的衣裳吗？ 但牛仔裤越洗越好看。 没听说过。 不染别的了，你呀还是好好的理解一下什么是爱，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这话前言不搭后语，给我这堆衣服让我理解什么是爱。 对呀、啊， 你拿我当救济中心了是吧？ 我这给予你这种美好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多喜欢这些呀！ 哪一件 我都不舍得扔， 这都丢给我。 这给你也是我心头肉啊！ 这都是你心头肉啊！ 带着我的美好祝福，带着我对未来的期望， 你就走吧，你就走吧。我听这意思你是不回来了。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哟，球球，嚯、哎，穿上了。 哎，你看我这衣裳怎么样？ 真漂亮，我跟你说，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漂亮过。 那是， 还得说我会买衣服。 衣裳得人穿，对不对？我能穿这种气质。 对，马得配鞍。 没有，您有一句搭一句的啊。嗯，赶紧上传达室。 哎，真的，你这头发我再帮你弄呢，就配这衣服太绝了。你那个穗儿，你这是棕子这儿。 你弄这什么呀？这是怎么搭配呢？ 没想到你还真能看。哎，张姐，漂不漂亮？ 哎，我怎么这衣服吧，我就有一种啊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穿过的。 嗨，我说呢，我说看谁穿过怎么？哎呦，合适。 可漂亮不漂亮？ 漂亮。特别的漂亮， 您别学我啊！ 不是学你，我、那个、 我激动的，这是 是是是， 我从来没看到另外一个人把我的衣服能诠释的这么到位。这衣服跟您有缘呐， 跟我有缘，穿他身上了。 忘了张姐，当时咱俩一块挑的，咱俩抢一件，我抢着了，最后一件，忘了。 我知道了，那一大堆衣服，然后咱俩往那一件衣服上铺，完你使了个扫堂腿，我就扎到免单裤那堆里去了。然后你把这衣服铺着了，是不是？ 必须的，这个时候就一件啊。当时你忘了，人撞人人踩人呐。 对， 我要不把您给送那边，我怎么能到这头？ 是这么回事。 但你要说那时候购物真爽哈、啊。 你绊我那脚，你爽了是吧？ 不是，现在没人逛商场了，都网购网购的。这不照咱那会儿上战场的感觉，痛快。 说点正事儿、这件衣服你是在哪个战场上买的呀？ 拆了。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是那年什么啤酒之下，然后那个大槐树底下 亚运会 哦。好，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件衣服比我儿子大15岁。 抢完这衣服 你就后悔了， 舍不得穿。 是舍不得穿，扔都没地方扔， 跟樟脑球压在硬底下那块儿， 我全想起来了。没错没错，有这么回事。 别扯出去、 我问你，他为什么穿旧衣服啊？ 合适 啊。哦，我明白了。球球啊， 啊， 哎呦，跟你说点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那个你介意不介意？ 什么事儿？ 你不介意？ 什么事儿、啊、 咱关系好不好？ 好啊， 咱关系特好。 嗯， 那明儿个我送点礼物你愿意要吗？ 当然愿意要了，送礼谁不愿意要啊。 得嘞，明儿见。 明儿见。哎，这么好没人送我礼物。 球球， 哎， 记得你是3月份过生日吧？ 对呀、啊、 好嘞。 什么事儿都好嘞。 转天， 哎呦喂、哎，可累着了我了！这一大包衣服啊， 怎么了？ 都是你的礼物， 这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这都什么呀？ 啊，有连衣裙 啊， 就那种大翻领的，系一个大裙带的，然后那百褶裙，就那个叫布拉基。 您这都哪儿淘的呀？ 球球 啊， 听说了啊，你最喜欢穿旧衣服，复古的， 谁说 旧不穿？ 嘿，我多的有这爱好的， 越老是越喜欢。 他我的意思不是，哎，我不要，哎，我哎，别扔这儿，哎哎哎，别给，嘿，我跟你没完，我跟你说，罗罗刚。 这个事儿还真是个实事呢。 24岁的罗琳啊，清理衣柜的时候发现瘦身15斤的自己已经穿不得很多衣服了。经过挑选，她选出了3件成色很新的大衣，2条牛仔裤送给自己的闺蜜，还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说再见了，当年最喜欢那几件衣服。后来单位的其他几位姐姐也效仿此事，给这个闺蜜送去了衣服，没想到引爆了闺蜜的情绪，闺蜜之间反目成仇了。被赠衣服的这位说，现在我成了一个笑话，都知道我捡不要的衣服了。后来呢，还是把衣服全部洗干净叠好，如数奉还了。但是罗琳认为这个做法辜负了自己的情谊，所以两个人仍在冷战当中。那你们觉得到底女人的衣服能不能互相送呢？几位小姐请您回答一下。 能，坚决的能。 那这位女士您认为呢？ 我认为根本就不能送，那送分送谁，你要送出去那不认识的人还行，认识的人那怎么好意思往外穿呢？ 你们不是闺蜜吗？ 啊，闺蜜在这个时候也不蜜了。 那你当年不是净穿人家那闺蜜的衣服吗？用人的化妆品，穿包，吃零食。 哟，你那眼看见的呀？ 你现在戴着墨镜不是您闺蜜的吗？ 哎，这不是我的。 对呀、啊，不是您的。 哎呀，我说错了，这是我的。 好，老张，您也是事件的核心人物，您怎么看这件事？ 啊，我呀，就是发挥一点余热吧。啊，我就写了个通知。我说咱们公司里边有个别同志生活呀比较困难，我就写的是有旧衣服他买，有旧鞋烂袜子他买，哎，然后换牙膏皮。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嗨，真是倒霉呀、 啊！啊，怎么了？ 不是，我今天早上碰上一事儿，不是坐那个地铁吗？ 啊， 有一小伙子坐在一个座位上啊睡着了、睡着以后呢，他前面站了一个孕妇，但他确实是睡着了， 嗯， 他把孕妇怎么了？ 没有，不是，就是因为没怎么着，但是小伙子睡得太死了，所以呢，当时就没给他让。可是他醒来的时候吧，哎呦，那差不多，我不知道从哪儿伸出来的手，都在给那小伙子拍照，啪啪啪， 给小伙子毙了。 没有，小伙子当时就惊呼了一声：“我要上头条了吗？” 哎，这我就没明白，为什么大家伙都给他照，没有人给那孕妇让个座呢？ 嗨，甭问了， 大家都站着吧。 那节车厢就那一个座呗。 哦，这路车我还头回见。 各位啊，瞧热闹不嫌事儿大。这个借这机会，我得说，好多图片都是假的，瞬间的事儿。哎，他给他搁网上，让大家呀同情那弱者。人家小花看见了吧？连小花这种狠心人都说这小伙子冤了。 什么我狠心人呀、啊？我是没有座，我但凡有座的话，我肯定给孕妇让座。 你为什么？ 你都让过座，你说说是不是？ 地铁上、 哎、那咋没给我让过座呢？ 因为你已经坐上了。 你这占一个弱， 怎么又弱了一下啊？ 你看，要更别说孕妇了，主要是当时我真的是没有座呀、啊。这小伙那座啊，其实我也盯了好长时间了。 你盯那小伙子好长时间吧？小伙子是真睡着的，您把他给叫醒了，您有给人家拍照那功夫 吗？ 啊，那不合适，你拍照把人家照片不负责任的发网上去合适吗？ 那也不合适啊。 还是的，但为什么你办这样的事你不直接把他叫醒了呢？ 什么？ 因为我真没坐他边上，我坐他对面。 你坐他对面，你怎么看见那小伙子睡着，一堆摄像机对着这小伙子呀？ 但是 刚才你说的这地铁上车人很多， 他也有下车的时候。 这地铁上就这一个座吗？ 那你倒醒啊，你睡那么瓷实干嘛？ 他上班累不累？他睡了怎么了吧？ 哎，小伙子是你亲戚吗？ 小伙子就是他。 怎么能是我呢？ 你别说，坐上那小伙子长得还真像小猪，两个眉毛这样黑黑的。 可不俩眉毛吗？ 但是他确实是睡得挺死的，我这真的能证明，因为我把手指头还放他鼻子底下去体会了一下。 你不说你够不着 他，他是不是还活着？ 这个小伙子要说装了那么久，我在他眼前还画了几下，然后呢，我在他耳朵旁边扇了扇风，说明他确实睡着了。 小花，被这个你错过多少站？ 你干嘛呢？当时怎么不拍你啊？ 我也是当众伸的嘛，又没有伸他兜里。 对，你伸在怀里去不成啊？ 跟我 地铁上有没有广播？一定要禁止杜绝那种乞讨卖艺的这种行为。 小花捅人们要钱呢， 哎，用手指都 是，他还叫人家呢。一场无形的大火呀，烧毁了我的家园。 我怎么这么讨厌呀？ 你才知道啊！ 后来下车了。 是啊， 没要着啊！ 再不下车，把你都曝光了。让座，就碰见需要照顾人，大家都会让座的。 对，但是全凭自愿，确实没有法律约束。可是呢，我当然是赞赏那些让座的人了。不过这个小伙子实在是睡得太死了。你说就这么着挺辛苦的，挤在地铁上睡着了，人家就拍照发网上了，对小伙子来讲也确实不太公平。 对呀、啊，发照片那些人也应当受到谴责。 对，下回小柱你应该这样，过去跟小伙子商量，哎，小伙子，你别睡了，别睡了，这位孕妇，你给让个座吧。说完之后，小柱回到自己座上坐呀。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看什么这么高兴、啊、 你看又没声了、 哎、你这人，哎，你是说你是不说， 哎呀，这话说一半等于活埋。 我想起你们俩的 一句不说， 现在生活状态我就想笑。目前还是单身， 嗯， 当人家问你的时候怎么还不结婚呢，哼，俩人 还小， 胸脯往上一舔，不、 嗯、不是，我们是说还小，没说不、啊、 人家说了还小的， 嗯、 我打十年前看你就在胡同里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提着笼架鸟看着谁家那个小姑娘出来了。 我一流氓恶霸。 不错不错， 还不错。 结婚了吗？ 哎，嫁人了吗？ 哦，对不起啊。 哎，别打我。哎， 就这点听着像个正经人了。 人家问怎么还不结婚呢，哎，胸脯往上一舔，想买、哦、 哎，他老跟我说的不一样。 想买什么我买什么，咱们想去哪儿去哪儿，不受那限制。 那位说了，这不叫受限制。 这句是侯宝林说的，是郭启儒说的。 郭启儒说的。 哦。 但是自己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啊。 可是自己的乐也只有自己能尝着啊。 对呀、 啊。 多少次扒着窗户看人家里边夫妻恩爱。 哎呦，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我可知道那回你眼睛青了是怎么回事了。哎，小花，你这词儿你怎么变得这么巧妙，这么隐晦啊？ 就是一个织布，一个这个提水。 看黄梅戏的，我看电视黄梅戏、 哦、 夫妻双双把家还。 哦哦哦， 哎呀，眼巴巴的说了那么一句，真羡慕他们 有电视。 我们家也太穷点了。 就你们俩还身上真有那个穷横穷横的劲儿。我自由，花钱我自由，时间我自由。哎，我是想多晚睡多晚睡，想打游戏我打游戏，想喝多少喝多少。但是，这心里的苦谁能知道？也就是我看着你们俩， 小花 躲不过我的眼、 哎。说这么半天了，你看我把我们说这么惨，你想干什么？我给你们点救济是怎么？ 你是打算嫁给王德雷？ 不是不是，我那哪成？ 这反应太激烈了。 我替你们有点尴尬。这个作为单身男人，半夜净接电话是吧？ 没听说。单身男人为什么半夜净接电话？ 不是，就说 又不打错屋，为什么老接电话呀？ 老有些异性的友人半夜喝高了，什么失恋的，或者跟媳妇吵架的，孩子离家出走的，心里难受。 不是， 你想给谁打呢？ 不是， 给谁打人家？ 孩子离家出走，赶紧给警察打吧，就别给我打了。 就是找孩子，找谁呢？ 找我呀、啊， 儿子。 哎呦， 你想有家有业的，咱不好意思打扰，是吧？ 对， 媳妇不乐意，找那些单身的吧，王大雷、丁小柱。 我们更不乐意、 啊、先打王大雷 聊会儿，比如说人生的困扰、事业的瓶颈、婚姻的这个不幸。 怎么都跟我一人说呀？ 对呀、啊、全是逆境，有没有顺境啊？ 顺境干嘛要跟他说呢？ 呵，我听的全是惨事。 好事自己偷偷乐就行了，干嘛要告诉王大雷呢？困难的事儿，朋友嘛，这个为朋友两肋插刀，对吧？ 我这就是朋友插刀的事儿。 王大雷， 但是有那么句叫同甘苦共患难，我怎么净共患难没有同甘的呀？ 也有一会儿有，你得给开导人家。丁小柱也是啊，虽然不擅长开导，但是你怎么也得走两句。 哎呀，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净给人拜年了是吧？ 咱们岔过去吧。 饭局酒局，领导带你们很多人去吃饭了，中途呢难免有些人退场，比如说，就领导接孩子，还下学了，那个。领导那老婆打电话查岗，不让喝多了，我今天还真不能喝，我开车而且我得接老婆等等等啊，就王大雷没有借口。 我这肝不行， 所以 我就不喝了。 领导走了这么多，那就这个单身的一定得留在咱们这酒局里啊，咱们各位领导啊同甘啊。哎，这小王，小王，对 跟上跟上，同甘啊同甘。 就我一人陪一堆领导喝。 你到时候好意思说我有点累吗？就是你都没成家立业，你累在哪儿呢？你好意思。 你没有资本。 你好意思说我回去早点休息吗？你连家都没有，你回哪儿呢？ 对，我把小柱叫来。 所以呢，比如领导最后说咱们喝怎么样啊？喝还行吗？ 对，我的孩子一个一个给送回去是吧？ 睡的睡，有钻桌子的，有溜椅子的。 不是，我们是喝酒是赌博的，怎么还有钻桌子？ 有趴脚面上的，反正 趴脚面，癞蛤蟆，癞蛤蟆喝多了。 反正叫领导意兴阑珊的。 这句真的没听懂。 已经唱卡拉 OK 的。 哎呦，还唱 啊？能站起来的，我瞧瞧。 没几个了。 小王，你也没家可归，你必须得跟我去唱去。 对，我无家可归呀，是吧？ 当然你心里的独白也是，哎，反正回去就一个人，被窝也挺凉，暖气也今天没开。 暖气我为什么不开呀？都这么冷的天了。 你不怎么在家待着，怎么着你不能凑合一宿啊？ 我都流落四方了，是吧？ 还有你们俩。 还有呢？ 哎，对对，你们俩外地的同学、亲朋好友来旅游、来看病、来进货，那不在你家住，那在谁家住啊？ 不是来进货也得上我们家住去。 那是，就住这么两天，你能不好意思接待吗？ 对，我给他腾房，我打窗户跳出去。 你都是单身的，对吧？住你们那儿没有什么不方便。 小花，这么说好像你也是单身的。 女孩吧，那找女孩这就不方便了。这个都是哥们儿兄弟，你不好意思不接待吧？再说了，单位派个加班出差，陪个客户外地学习，到这山里进个货。 怎么我进货就去山里的？人进货都进城。 你们呢，就是部门首推人物。一说这个，咱们全体部门，这个勘察这地势，谁去啊？ 我们也不什么公司，还得勘察地势。 大家齐刷刷的往后一退， 哎，就好像王大雷往前进一步一样。得了，这一趟啊。原始森林里边进黑枣的任务就归你了。 在原始森林里有黑枣吗？ 找去，野黑枣，地溜溜圆嘛。 野酸枣。 再说你算跑得远，但是小柱也没省心啊。 好，我听到他上哪儿了。 部门就这么几个人，小张他公公住院了，小李儿子没人带，小王老婆怀二胎， 这跟他都有什么关系？ 办公室所有业务就得我来了，我在办公室，我就得签发文件呐。哎，然后部署点工作呀，哎，传达个精神呀，接个电话呀， 包括晚上就住这儿了嘛。 城里又不让养狗。 其实大家也都习惯你主外，他们主内。 哎，这还好，我是个男的。听我说，听我说，我虽然单身，我有爹妈没有？ 哎呀，这么大人了，还好意思一天到晚麻烦爹妈吗？ 我得孝敬他们呀。 爹妈他是这样，你说三天五载看不着是想，但是三天五天老见他也烦。 你说你妈？对，你就是那天我去你们家看你妈，你妈就说得了，儿子大了也该出去闯荡闯荡了。 闯荡闯荡闯荡。 对，也该出去闯荡闯荡了。嗯，哎，他不回来就不回来吧，我是家里头，我这不养着猫呢吗？ 那猫能有我好吗？哎， 比那儿子听话多了。 哎，说捂被窝就捂被窝， 让捋毛就捋毛。 我这点倒是不如猫，不得了捋毛。 再说了，八竿子打不着的好心人，那不是也经常以为你好的名义给你介绍对象吗？这也是单身的好处啊。你说你这半年见了多少个姑娘了？ 半年也没见多少。 说吧， 我经上原始森林找黑枣去了。 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每一个单身的人得感动，想爱就别怕伤。 受限。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